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古典也流行，也流行。让古典融入现代，让音乐融入生活。 我依然在这里 FM97.4 北京音乐广播，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，我是古月。 古典也流行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，今天14亿中华儿女为你庆生。生在红旗下，长在春风里，目光所至皆为华夏，五星闪耀皆为信仰。愿以赤子之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，锦绣河山，盛世华诞。今天是祖国的生日，在今天古典流行的一开始，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吕其明先生的《红旗颂》，没有这首作品更适合在今天作为开场演奏了。一开始我们听到的序，小号奏出了与格歌为素材的影子，紧接着弦乐奏出舒展优美的颂歌主题。当时描写的是1949年10月1号，天安门广场升起的第一面五星红旗，新中国诞生了。人们仰望红旗，心潮澎湃。 生在新中国，长在红旗下，在今天是祖国母亲生日，古典流行里为大家播出一组经典作品，接下来请欣赏《延安颂》。《延安颂》由莫耶作词，郑履成作曲，1938年夏创作于延安。我们这里听到的是中国爱乐羽田总政歌舞合唱团来演唱的《延安颂》的合唱版本。北京时间14:14，愿以赤子之心祝福我们的祖国生日快乐，锦绣河山，盛世华诞。那在这里呢，也是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，欢迎各位好朋友呢，也可以发我们的在乐会里发信息来互动，来为祖国祝福生日。来看看，按着这样写：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，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影，春风吹半了坦平的原野，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，祖国真美。在今天节目当中呢，也和大家分享很多的经典作品。刚刚呢，我们欣赏到的是《延安颂》，在接下来呢，我也为大家带来一首两首作品的经典的 mix。一首是游击队歌，一首是人民军队忠于党，听听这两首作品怎么样的在结合在一起，成为了一首经典合唱与管弦乐队的杰作。 正在直播的古典也流行，在今天呢，各位好朋友也在乐友会当中送出了对祖国的祝福。微笑说了，节日来签到，听到熟悉的刚才节目开始的第一首作品《红旗颂》，心潮澎湃。我看看各位好朋友都在哪里度过你们的国庆假期呢？小象丁香此时说是在山里，我看到了淙淙的流水，还有山间的小溪，以及那一抹彩虹。祖国真美。在今天的古典流行中呢，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经典之作，其中呢也有这些我们听到的从小就听到的经典作品，包括刚才我们听到的游击队歌与人民军队忠于党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再听一首一定大家都知道的作品。 Thank you.

神州大地繁华似锦，祖国长空乐曲如潮。在这美好的日子里，让我们真诚地祝福祖国母亲生日快乐，永远繁荣昌盛。欢迎继续收听古典也流行，今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2周年，让我们一起为祖国庆生。在今天节目当中，我们也听到了一组组的经典作品，这里我们听到的是黄河钢琴协奏曲第2乐章黄河颂。在原来的黄河大合唱当中，对于黄河颂的开始部分是这样的：啊，朋友，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，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，伟大而又坚强。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：我站在高山之巅，望黄河滚滚奔向东南。 女高音独唱合唱《我的祖国》，这里是古典也流行，在今天和大家分享一组经典的作品，从上半时段的《红旗颂》《延安颂》《游击队歌》《人民军队爱人民》《忆秦娥》《娄山关》，到下半时段的《黄河颂》《我的祖国》。而刚刚这个版本，女高音独唱是雷佳，演唱是原总政歌舞团合唱团，乐队是中国爱乐乐团。在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一组经典的作品，而说到这些经典作品，还有我们曾经听过的很多版本，比方说这样一首《我爱你，中国》。